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睇呢集移民台湾 GBS。咁呢集咧就有我啦，依然杰乃德啦， 郑东嚟啦，梗系。 系，仲有咧神秘啊。 Hey， 大家好，我系老温啊。 系，咁啊，今集讲下，好多人成日提出话嚟台湾一定要学台语，唔学台语俾人恰噶，会咁样。 好多人咁讲啊。 有人咁讲咯，唔知多唔多啊？但系我就听过好多新移民嘅人话要嚟台湾要学台语。唔学台语会好蚀底啊，好惨啊，咁样 有几惨啊？ 我想问一下咯，我嚟咗咁多年，我除咗嗰几句无谓嘢之外，我都唔识台语嘅。 啊，无谓嘢点讲？吸两句嚟听下先。 唔系啩？都话唔识啊，仲要 点样笑啦？唔可以，我哋忍住嘅。 我哋都系讲调调调嘅啫。 忍住嘅，唔会笑。 调啊，嗰啲啊。 调调嘅啫。 有咩烧鸡啊？ 系啊，烧鸡啊， 嗰啲啦。 烧肠 料到。 你掂掂啊？即系呢啲要识下 佢啫。去啲咩场所有烧鸡啊？ 系啊。黏黏黏黏黏 啊！即系我总即系简单讲，我系唔识啦。咁我又唔觉得有台湾俾人恰喎，反而我流利广东话成日俾香港人恰啫。 其实语言系即系学一种语言系学即系识多样嘢啦，好似话就系识多样嘢好啲嘅。同你人际关系系无关嘅，人际关系系你待人接物嘅问题嘅。 态度 系啊。 咁啊，等下老温讲埋先啦。咁我依家先我讲我立场啦。你有冇俾人恰啊？我知道你精通台语嘅。 我台语 OK， 佢应该都会俾佢老婆恰嘅。 吓、啊，我啲台语好过我老婆 嘅。吓、 啊，系啊，系啊，系啊。虽然我老 咁，所以咪你咪恰佢。 高雄嚟嘅，当然啦，有啲特别啲嘅用语我未必听过或者唔知嘅、嗯，但我接触嘅台语其实多过老婆嘅，基本上吓。咁、啊、我因为我工作嘅身份啦，其实因为我一定要学台语。 嗯。 因为我在台中，咁我成日好多客喺南部嘅，咁、 嗯、 你知道台湾中南部就普遍都系讲台语啊，即系我哋所谓嘅闽南话嗰啲为主啦。 系， 咁对我嚟讲系重要咯，即系喺业务上、工作上系需要嘅。因为早期我做嘢当中，我唔识台语咧，就搞咗笑话出嚟嘅，啊，咁就 讲唔讲得噶？ 笑话讲唔讲得？ 啊！ 冇乜笑话，即系主要就系同我啲客，即系其实中南部好多都系中小企业啊，或者细厂咁样嘅，老细可能即系落手落脚咁啊，喺啲机度搞嚟搞去， 食住槟榔咁 啊，类似啦，类似 调嚟调去咁 啊，啊调嚟调去， 挖紧啲工咁啊， 啊咁啊，有时要接触个老细，即系我哋叫博感情啊嘛，博金情啊嘛，咁啊当然要多啲同佢倾下偈啦。问题我又唔识讲台语，咁佢又净系识台语，你明嘛？佢国语咧系俾我恰嘅嚟嘅，系啊，佢讲唔到啲嘢，变咗有时我相对企咗成几个字咧都冇嘢讲， 相对无言噶嘛。 系啊，即系有啲尴尬嘅，其实即系如果喺 sales 角度嚟讲，即系工作上嚟讲，即系如果你遇到呢啲咁嘅客人嘅话，你变咗你冇办法同佢沟通咯。咁其实。我都会坚持落去嘅，因为我系边学边做边咩噶嘛，嗰阵时咁到最后就好 friend 添，好 friend 啊！因为其实中南部好多啲客咧系几热情嘅， 系啊， 系好热情，同埋系即系好淳朴咯嘅谂法，即系唔似好似即系都会型嗰啲，即系好计较好多嘢，唔系好单纯嘅谂嘅。咁啊熟咗就慢慢沟通咧，因为佢用佢唔咸唔淡嘅 国语。 咁我用唔咸唔淡嘅台语，咁就交流啦。 咁啊，一次山，两次熟， 系 三次大屁同年一齐焗。 即系我喺台湾啲客咧，好特别就系你只要即系有真诚对待佢、嗯，即系去同多啲接触咧，佢系会对你好的。 系啊， 会即系反应翻嚟会好嘅，即系佢唔会好冷漠嘅。我又唔同你买嘢，或者我同你冇乜关系，冇乜着数就唔骚你咁样，唔会咯。真系好熟，到最后咧，成日即系佢哋食饭又请埋我食啊，各样咁样。咁最搞笑系咩咧？就系佢有一次唔知一个食饭嘅场合定点样嘅，讲开就即系讲开即系日台语啦。我话呢个佢话啊呢个阿温真系搞笑啊，嚟到一句台语都唔识讲，咁都敢嚟咁样，你系咁样。我话系啊，厚住面皮咁样噶嘛。佢话 但最惨就系我本来唔识国语咧，俾你教到我好掂啊！啲国语咁样，即系意思就话，即系我成日焗住佢要讲国语啊！即互相交流当中咧，就会我又学嗰啲台语，佢又国语又正， 有啲火花啦，摩擦下之后。 如果唔系佢啲国语系国台语咁样讲。 国台语啊。 系啊， 简字。 我得简字咧吓，即噶咧咁样嘅啊，咁即系好有趣咯，大家。其实有阵时建立喺啲有趣嘅， 系咪好似啊前嘅陈总统咁讲嘢咁啊？ 系啊，叫而家变咗勇哥嗰度，咁啊唔同嘅吓，即系中间会发生好多笑话，即系类似啲咁样，即系好有趣，好有趣。但系我喺在我工作嚟讲，因为我接触中南部嘅客比较多，咁我就真系要 学，必须嘅， 一定必须嘅，一定必须嘅。咁啊，熟落咗咧就好用咯。 但系如果唔系因为工作关系咧？你都未必会有咁样嘅机会学到台语定点咧？ 如果唔系工作关系就几难嘅， 即好似我咁， 系几难， 我都冇乜机会接触台语， 系几难。因为周遭其实好少讲台语咯，正式啲嘅场合或者各样咧，系唔一定用台语嘅，几乎好少用台语去讲嘅。譬如 开 咩？咩大会啊，或者开乜嘢嗰啲礼文嗰啲乜嘢唔知乜嘢啦，嗰啲 业主立案发言大会嗰啲都系讲国语多。 婚庆场合啊，或者嗰啲 系啊， 其实唔一定系台语嘅，大部分都系国语为主。 系 啊， 咁我系咁睇嘅。咁我头先都讲啦，我哋有咁多年啦，即系加埋都十几廿年啦。咁但我都唔识讲台语，咁啊唔觉俾人恰过咯。首先我都话我精通广东话，俾香港人恰就有。咁啊。在台湾通常特别标榜话台语乜乜乜乜咧，只有一种场合会咁做嘅啫，就是、政治有关嘅啦。 哦， 嗰啲系政治炒作嘅啫。系，咁啊唔好以为唔识台语就俾人虾咯，嗰啲系错嘅。同埋最重要一样嘢，讲呢句说话嘅人，即系我唔讲，除非佢有政治目的啊。 嗯 如果唔系佢对台湾根本就唔了解，台湾系好多人唔识讲台语嘅， 好多。 外省 人都唔识啦， 外省第二代、第三代嘅唔识， 北部啲后生， 仲有啲苗栗嗰一带嘅客家人都唔识嘅，甚至乎嗰啲所谓以前我哋叫山地人，而家叫原住民，即系 更加多唔 都系唔识台语嘅。你唔好谂住识个台语全台都可以走透透嘅所谓， 黐线， 好多人唔识嘅。 你喺广东啊，识讲广东话都唔系成个广东都咩啦？ 咁啊，另外。仲有一样嘢，咁学多个语言就冇蚀底，但系就唔好误会话唔识 就蚀底， 就好蚀底。咁啊，识多样嘢一定着数嘅，咁但系又唔系话唔识就 即系唔系必须咯，即系意思就 系咯，唔系必 须，唔系必须嘅嘢。 同埋最重要一样嘢，作为香港人移民，应该先学国语先。 咁啊一定啦， 你国语未学，乜鬼国语啫？ 未搞掂，你点同人沟通啊，大佬？ 即系头先阿老温都讲啦，佢教翻人哋台湾人讲国语，你国语得先念噶，你自己国语都成成一定，咁你台语又成成一定，你以为你识台语真系好有用啊？你啲国台语都未讲得好啦，一样，咁你就可以全台喺度横行噶啦， 冇咁严重咯，应该系咁讲。但系台语有台语嘅优点嘅，因为有啲。比较地道啲嘅嘢啊，即系有啲，即系我讲都系针对中南部嘅，其实北部都冇乜问题嘅，北部100%都几乎都系国语， 都国语，因为我 通晒噶啦， 我啲工作以北部为主啊，所以我都冇乜机会讲。 但系中南部咧好多，譬如偏远嘅地方，嗰啲咩小食店啊，或者知名铺头，或者啲地摊货啊嗰啲咧，好多都讲台语嘅， 系 好多。咁你如果识少少激，即系有几句咁样唔含淡咧，佢好开心添， 亲切感， 好亲切嘅。 咁啊，几句用乜嘢学啊？我都识几句， 即系屋吉啲公嗰啲咁样。 系啦系啦， 即系 或者 识少少咁啊，一又含唔含淡，佢反而好高兴。 系啊， 见到阿婶要讲你贱衰啊嘛， 系你贱衰， 真系衰啊！ 你真系衰啊！ 真系衰啊！你 我话你好衰咁样，即系有啲咁嘅好处咯。即系有阵时路即系街边档买嘢，你即系突然间爆佢台语嗰啲。真的可能平俾你都有可能， 系嘛？ 啊，即系有呢啲咁嘅 常识，系咩？唔系贵啲咧？听你讲埋啲唔咸淡嘅台语，仲收你贵啲？ 外地嚟噶嘛？ 台湾人冇咁功利嘅，基本上系 OK 嘅。佢见你咁卖力讲国语，系咪咁讲台语？梗系俾啲傻你啦，系嘛？即系咁嘅。咁我觉得唔识台语冇问题咯。啊，咁啊，当然睇你工作嘅性质啦。如果你真系做 sales 要卖，即系。你的客的对象是中南部的，那你真的一定要充实这个语言。 同埋讲真，如果你真的想着贪得意或者叫诶好过瘾，学你个台湾学下台语先，其实讲真啦，呢头学完呢头唔记得啦。 因为你平时冇用。 你都冇乜机会用。 系你冇用，冇去用运用佢就唔系咁咩咯。其实我可以同大家讲，如果想学台语咧，你可以多啲睇嗰啲台湾嗰啲乡土剧集， 喊到发瘟嗰啲啊， 嗰啲都几好噶，真唔错。 佢咩咩天下父母心啊，嗰啲咩 夜市人生 啊嗰类啊，嗰啲 啊，一套剧五百集嗰啲啊， 爱啊。 唔係幾搞笑係啦，愛啊！ 你唔係喎，但係好似你老婆咪咁同我講嘅喎，佢話你台語咁叻，佢又講過點解喎？ 因為你卡拉 OK 學㗎，即係 佢老婆成日話群埋嗰啲豬朋狗友啊， 唔係啊， 佢話啲豬朋狗友教你講 嘅都爆出嚟啦，搞錯啦，唔係咁我。嚟到呢度生活，咁 就一定有群埋嗰啲人噶啦， 即一定要识啲即各式各样嘅人。 但我啲猪朋狗都系同我讲国语咯， 咁就唔够猪朋狗有咯，系嘛？你要深入啲嘅，可能就唔同。 深入啲，咁我啲猪朋狗唔系台中有北部客 噶嘛， 就算佢系南部人啊，都系台北揾食噶嘛，佢哋都系讲国语煮嘅。 唔系咁，我因为我嘅工作关系，成日有阵时应酬又好，或者成日食饭食饭啦，大部分中南部都系食饭都讲台语嘅。 咁啊，鄭湯你識啲台語啊？ 識聽啲咯，四成到咯， 哇， 好少嘅， 好堅噶啦，四成， 我一成啫喎， 將乜人哋鬧你， 其他 明啊嘛，係嘛？ 咁我咩啊？呢、這個四川話我識聽多啲啊嘛， 仲少翻轉頭嘅添。 咁啊，知道人哋點鬧你咯。咁、啊、我近時喺南部讀書啊嘛，識嘅人即係識嘅多啲啊嘛。 系咯， 听起码都 OK 嘅。 台南基本上都 讲啊，真系混咗 嘅。都好少讲台语啊嘛，我哋嘅年代 都唔系嘅。 唔系我哋大学嗰阵时都 系啊， 系咩？ 系 咯，我大学嗰阵啲人讲台语觉得好 cheap 嘅喎。 唔系，我嗰阵时 南部，我哋南部唔系嘅。 我哋有一半人都讲台语。 系啊，我哋嗰啲就除非佢好台独嗰扎咯。 嗯， 大部分同学都系讲 过。不过嗰阵时印象就系讲台语嗰扎咧。多数都是深绿比较多 的，系咯系咯，即系读嗰扎咯， 深绿嗰扎比较多啲，系。大家而家冇好模噶啦，冇乜深绿深蓝噶啦，基本上。咁啊，台语我觉得真系多学一个方言系几好用嘅，尤其是即系题外话啦。我而家先知道去到厦门咧，都系讲我哋啲台语一样， 闽南话啊嘛，大佬。 尤其是厦门啊， 厦门系啊， 一模一样嘅话，即 系 连语调 唔系唔会争些少嘅，因为佢有捞即。even 台灣你北部和南部的台語，我啲同學都話爭啲，同埋係台灣的台語點都撈咗啲日文字落去啊，同埋語系啊，你福建嗰邊就冇啦， 係啦，實際上同一個語系噶嘛， 係 啊， 係，即係等於我哋廣州同香港都一樣噶，其實係一樣嘢嚟噶， 係啊， 但因為生活唔同，有法香港話同廣州話， 係啦係啦，用啲字咯， 閩南話係一樣嘅，咁但係因為我哋。分开咗，生活唔同咗咁解嘅啫。 但系唔系喎，其实福建咧，佢分好多种话噶都。 一样啦， 有啊， 泉州又有， 全中国都分， 闽 数唔到啊，唔使数啊。 闽南、闽北话 系啊，全国都系咁啊。就算台湾都分，你南北台语又 唔同， 仲有啲客家嗰都有一堆，根本就 系啊。 我而家多咗我哋啲香港人移民啦，又 哦， 即系等于我去参加旅行团，暑假同一班一家人去参加旅行团，我攞晒护照，佢哋觉得。咦，你台湾嚟啦？点解你哋讲嘅话唔同我哋讲嘢唔同嘅？ 你话嗰本系叫《中华民国护照》， 我哋系台，我哋系讲广东话嘅台湾人。 中华民国护照嚟噶嘛？ 系，即系有好多语言呢个好正常嘅。 不过有啲人话学台语好难嘅， 系语言同语言交接嗰度都系一定话对方难噶啦，自己易噶啦。 我觉得台语因为佢用字系同我哋嘅谂嘅中文唔系咁一样， 即系。香港话 即系好难直接翻译嘅，即系你唔会话即系一句中文字，咁你用台语直接翻译系 唔一样？广东话同 广东话一样，可能佢语啊嗰啲嘢加上去， 系啊。 所以咧，你其实我有阵时即系题外话，我又提下，如果想学台语咧，可以睇多啲咩咧？政论节目， 哇，嘈到发瘟， 即系特别绿嘅嗰啲啦。 睇电视好啲喎。正论节目听埋佢啦，埋嗰啲废话，会洗埋脑黐咗 先。嗰啲废话先经典啊嘛。 咁你可以废人喎。 你又废啊，人哋都系用啊嘛。唔系，佢有啲用啲成语好特别嘅，好过瘾嘅都系几过瘾嘅。咁你学先可以听得到平时咧出边听唔到嘅用语咯。咁所以 OK 啦，即系唔，我觉得头先即系中规一句， 系咪一定要有台识台语先唔会俾人欺负啊，或者俾人虾？我觉得 绝对呢个系人际关系问题啫，绝 对 同你用咩语言有关系。 因为我其实我都识好多人识台语嘅，即系台湾人。 嗯， 土生土长好啊，我讲 嘅冇问题。我自己仔女都唔识啦， 我识好多唔识啦， 仔女都唔识啦，啊， 唔识即系总之攞台语出嚟讲都系政治场合先可以噏嘅啫。边有咁多咩咩唔识？ 而家后生一辈都冇噶啦，基本上，哇，冇咁多呢啲，所以 OK 啦，我觉得放心啦，唔需要咁介意。 总之就睇睇多啲我啲咩咩台语剧啦，啲文字啊，三 文字最多，系啊系啊， 即系多 文字梗系多， 学得到嘅。其实好多上网都 YouTube 都有， 同埋嗰啲乡土剧好靓嘅，好多靓女都值得睇嘅。嗰阵时冇嘢做，我都会睇下嘅。韩娱啊，嗰啲甄冠廷嗰啲都得噶。啊 ，search 下啦， 料到啊！呢份嘢你都 梗系咁啊！ 我又范冰冰嘅，知唔知啊？ 范冰冰大陆妹嘛，咁呢个讲翻台湾妹嘛。 明白。 系咯，好啦，咁啊，今日 讲到呢度 啦，下次再倾其他嘢啦，拜拜。 拜拜。